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全运会王维最近关注没有？ 我一直在看新闻 哦 啊，而且最关注的就是在奥运会上的冠军在全运会上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前两天我也看了一个视频里的，也不知道是今年的还是之前的，反正就是咱们乒乓球女队的几个奥运冠军陈梦啊，他们那几个人啊，好像是几个奥运冠军连线，在同一块屏幕上四个角一人说一句话，就说全运会的这个乒乓球，然后这几个冠军可能都是世界冠军了，说这个世界冠军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往往是全运会冠军啊实在是太难了。说你想赢一个全运会冠军比你拿三个世界冠军都难。 那当然 啊， 那当然。 那个陈梦还说了一句话，说全运会里头就没有一个好打的。说咱们到奥运会起码小组赛什么的还相对是好打的，是吧？到那个决赛什么有一两个可能水平还不错的对手，但是基本咱们国家那个乒乓球水平大家也都是知道， 对， 也不是说咱自己自夸， 对， 确实是有点所向披靡的那个意思。 是 他说但是到了全运会赛场你说谁好打？陈梦问刘叔，你好打还是我好打？咱四个你说谁好打？没有一个好打了。所以说全运会冠军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一块金牌，说实在太难了， 高手云集啊。 有 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原来呢也参加过全运会，当然了后来干什么的都有啊，而且呢人都拿过冠军。比如说李连杰，曾蝉联全运会武术冠军，包括比如张晋，人现在也是演员嘛， 对， 获得过全运会八卦掌、枪剑金牌，还有小桃红，曾获得过全运会集体花样游泳的冠军，全运会皮划艇冠军高鲁东，还跨界干起了建筑设计， 这说明人家这些人，在这个行业优秀啊。干别的行业也是优秀， 同样行， 对吧？ 同样 行。其实我是非常佩服这些人，就是练体育的，包括学艺术的一部分人啊，就是比如说人家练琴的，或者是那个跳舞的，学唱戏的这些，因为我跟人家有一点点接触啊，就是人家给我讲人家的那个童年到现在成年。真的是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那当然了， 实话实说， 童子功嘛。 真的，每天练七八个小时，这都是家常便饭。 是， 咱想想，咱童年的时候，你每天你就算玩，你也玩不了七八个小时。人家是那个每天训练，别管是练琴呀、练武术呀、练什么，说明人家能坚持到后来，还能够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一是有热爱。二就是有比一般人更强的这个毅力和忍耐能力， 对 对吧？ 是， 所以就是当你有了这份毅力和忍耐力以后，和这个坚持的能力，我相信无论人家从事什么行业，应该都不会太差， 是是是， 对吧？ 是，所以啊，人家是吃苦来的，之后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对，而且，你现在想想，比如说那天我跟一个那个芭蕾舞演员聊天，也是他是从附中，从咱们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毕业了以后，就被挑到了咱们的香港芭蕾舞团，从香港芭蕾舞团跳了几年，到了美国芭蕾舞剧团，这也是那个世界六大之一，很厉害了。然后人家就说现在有点什么，你们这什么磕一下碰一下就觉得干不了了，觉得什么，说我们每天的那个受的那苦身上就没好过，说我们那脚说隔几天指甲盖就起来了什么那种，说当你多少年几十年都过着这样的生活的话， 当你生活里现在在出现一点点小磕小碰，什么一点点小风小浪，你觉得这根本就不叫事儿，就觉得这已经是好日子了。所以人家干什么都开开心心的，非常好啊。 对呀，人一想，哎呦，这跟我过去比，这太甜了， 差远了， 是 不是？你现在坐着上八个小时班，你都觉得太累了。他说我们上班从早跳到晚，一天八个小时，这都属于是基本的。说谁比较累？ 哎呀，咱们再来说说饮食健康吧。肯德基宅急送在上海推出了搭配无糖气泡水的炸鸡套餐。当代年轻人越来越在意养生、健身以及控糖，连全球连锁快餐巨头也开始尝试无糖气泡水拉入自己的生活阵营了。所以吃快餐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无糖饮料啊，还是有糖的呀。 这个是不是有点，好多人觉得人家都吃肯德基、麦当劳、洋快餐、油炸食品了，还在乎这点有糖无糖吗？ 是 不是？但是我觉得好多人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愧疚感的，觉得一吃这些吧，哎呀，减肥又白减了。 哎呀， 渴了又想喝，又觉得负担很大，给你推出一个无糖的，你觉得，哎呀，喝了也没事儿，是不是？反倒销量有可能上去。你看你现在对于饮料方面，你的要求不就是无糖吗？是不是？无法反驳吧？是不是？ 牙齿的颜色与钙化程度有关，钙化程度越高，牙釉质就会越透明。牙本质的颜色透出来啊，是牙齿就显得淡黄。若牙齿发育和钙化不好，反而会使牙齿呈现不正常的白色。很多人为了追求牙齿的洁白呀、整齐而做烤瓷，其实是对牙齿的一种伤害。牙没了，健康没了。 对，哎，现在好多人就过分的追求美白呀、我每次洗完牙以后，人家大夫也会说，好好给你抛抛光，抛抛光显得就特别白，特别亮啊。但是，我因为一年也就洗一次， 是 我刷牙的习惯特别好，其实两三年洗一次，大夫都说没啥可洗的。但是你确实有一些生活的习惯，会让你的牙齿微微有点发黄，因为我爱喝茶 哦， 尤其大家喜欢喝白茶的朋友，你就能特别明显。今天喝完白茶，你就会发现你的牙就比平时黄，上色儿。 哎呀， 是不是洗缸子都比别人要费劲？ 你光说喝白茶，你要是喝其他，比如普洱 哦， 红茶 都没有白茶上色快， 上釉上都快 啊！真的呀？ 哎，这分牙 哦，分牙， 哎、 什么什么牙比较吸色儿？你跟我说说。 你越老洗牙 啊， 上釉上的越快 啊，是吗？ 那当然了，因为你老洗嘛 啊， 洗完了抛光， 嗯， 就跟车似的， 嗯， 你车要老抛老抛的， 嗯， 你那漆 越来越薄， 哎，那铁都薄 啊， 哎，所以大夫人说了，没事别老抛 啊，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 啊，对对对， 对吧？ 啊，哎，我觉得没事儿， 哎， 因为我试过有几天，我就是看自己那个牙缝儿啊， 嗯， 我就说。这是长虫牙了吗？ 嗯， 后来发现不是，是因为我连着喝了好几天白茶， 嗯， 它是那个牙内侧那个角上， 嗯， 平时我注意不到， 嗯， 哎，我连着就是每天啊，就对它那个进行疯狂的刷刷刷了三天以后白了。后来我想起来，就是因为喝茶，不是那个虫牙。反正大家注意口腔健康，确实是非常 对 的， 啊、 对吧？因为人的这个生命。嗯，如果你这牙不行了，吃不下去了，好多时候就差意思了。 说的是呢，说的是呢啊，有调查显示，67.65%的大学生评估自己毕业10年内会年入百万。 哦， 啊，真的？ 好，10年内年入百万，咱俩羞愧啊，是不是？ 咱俩加起来都 没 有 也 没 啊。对， 这个结果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议。想要达到年薪百万。与行业呀、岗位呀是有关系的。不过，无论在哪个行业，高管基本都能实现这个目标。据统计，年薪百万大概率位于全国人口的前0.03%，即便是在国际上，这也是绝对的高收入。 哎，对， 无论在哪儿都是绝对高手。 那当然， 对不对 啊？ 但是我们也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身边也认识这样的，不止年薪百万，有的人家，但是你也得看看人家挣了那么多钱呢，受了多大的累， 真是 半夜三点随时接电话， 真是 一般人做得到吗？ 啊、 哦，是不是？ 没事开电视电话会 啊、 哦，为了时差 啊、 嗯，经常都是后半夜才开， 对。 对吧、 啊哎、 没办法， 而且经常是半夜两点去健身房，这还是比较人家对自己有要求的、 是怕别人认出来、 哎、一是怕别人认出来还有的人确实就是工作到那个程度、半夜才下班，然后还要锻炼身体、确实我觉得这个世界相对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公平的、就是当你时间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你挣钱就是相对少一点，如果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真正的去工作、去想着赚钱、可能你挣的钱多一点，但是你没准你的快乐就会少一点，就是看你想要那头。那天有一人跟我说，其实就是交换，你拿你的什么东西去交换什么东西，你愿意交换 对 那就可以。 对， 如果说我也不想干活，我还想年薪百万，我就想躺着，这样你是不是就只能是祈祷自己有一个特有钱的爸爸，是不是年入千万的爸爸可能达到你能年入百万的这么一个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联合报告，全球每年有近200万人死于职业相关疾病以及伤害，其中工时长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研究发现，每年有75万人因为工作时间长而死亡，即每周工作时间55小时或者以上，其中来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劳工、男性劳动者以及54岁以上的劳动者占比是尤其很高的。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工作太辛苦。 那你想啊，那咱们就按5天算，那平均每天都超过了9个小时。 对对对。9个小时如果是连着的话、那确实身体的负荷还是很大、 当然 而且有很多朋友不止9小时， 是 不是？ 是 哎，我那天想起来我在上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美剧，里边有一个女主角说，哎，有人说你怎么今天气色这么好，她说我今天睡足了6个小时，我当然气色好，如果让我每天睡足6小时，你们谁敢惹我。当时就说这么一句，我想哇，一天才睡6小时，就说明人她在里头演一个就是类似的， 对， 可能年薪百万的这种职场的精英啊， 对对， 人家说一天就睡4-5个小时。 大家衡量一下吧，自己想要哪种生活，咱也没有说谁好谁坏，就是看您愿不愿意挣。 在恩施，多名驾驶员啊报警说，一辆红色的奔驰在高速上逆行，车辆纷纷避让，十分危险。民警呢通过监控锁定了车辆，这个车呀被拦截的时候已经逆行了20公里了。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员表示自己只是贴边行驶了一会儿，完全没有意识到我逆行了吗？ 哎，好多人真的是完全没有这个安全意识 啊！是， 是不是？ 是 没出过事儿。没见过出事儿的，可能、 哎、真是， 对吧？ 这要出了事儿了，可厉害！ 你在马路上逆行，哎，我有一回逆行了 啊， 给我吓够呛。 这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从一个弯转过来， 嗯， 转过来以后，它是有2条车道吧？两条车道那个标识不是特别明显，我也没走过那条，它那个导航就让你右转，你一转，我发现转到一个对向车道，但是我刚转过去。我赶紧就给退出来，因为正面就来车了、哎，这给我吓得够呛、但是我现在觉得以后比如说车联网了以后啊、就是咱们这个电脑越来越厉害了以后、是不是这些功能以后都能够兼顾，比如类似你说你在高速上你想逆行、你的系统就不允许 啊，这 对不对？ 一定 类似像你高速说限速120，像刚才咱们说那哥们儿开到160，你就一旦就跟现在电动车似的，你一旦超过多少速度了，它滴滴就叫，或者就卡在那儿，你就动不了了。 可以， 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功 能？而且像 GPS 现在功能也非常强大，就包括你比如说， 区间测速， 手机上的那个 GPS， 原来最早的时候还专门我得在车上安一个所谓叫电子狗， 哦， 对吧？ 没用过 原来。 就是那个时候手机的 GPS 没有那么强大， 啊、 大概你的手机才三 G 啊，太慢了， 哎，两 G，、 啊、 所以不可能支持这样的 APP。 对， 所以车里就有一电子狗 啊 啊，随时能够提醒你超速啊等等 啊。 到后来才演变成我车载 啊 有 GPS，、 啊、对，车载导 航，哎，车载的，然后再到后来。全都融入到手机里了啊，因为手机已经四 G、五 G 的了，所以没问题。但是现在有更高级的， 更高级的， 哎，你比如说实时的，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拿我的手机直接连我的车， 对， 我的车的显示屏就可以跟我手机这个了。 对， 还有更高级， 还有更高级。 哎，你比如不是做广告啊，你比如说像奔驰，奔驰基本上从去年出的车，在它的中控的那个显示屏上。都出的那个某德他们家的 GPS 哦， 而且因为奔驰的屏是大屏嘛，它可以分左右屏 啊， 因为本身屏就大，又分左右屏，左屏是实况路 哦， 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 什么实况拍的 啊，就是你眼睛看窗外什么样，你左边的屏外的就是 啊，就是它那个是摄像头的那个屏， 哎，对，实况的 啊， 右半拉屏是指路的 哦。 那意思就是我不会说我看三 D 的或者是二 D 的，哎呦是从这儿拐吗？不知道啊，还听声， 哦， 前方右转，你不用，你就看这边左边实况的， 哦， 右边三 D 的，一看哦就这口，知道了，走 哦，太高级了， 嗯，对对对，真是， 哦， 放心吧， 哎呀真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期待自动驾驶，这些我都不想看。我就是把一上车，我往后面一躺，一睡一觉，然后到地儿了以后，电脑提醒我说：“先生到了，你下车吧。”然后自己又给我开回去了，在我们家停车位停好，等我要下班他来接我。 亲， 嗯， 如果真到那个时候了啊，你还要车干嘛呀？ 我不要车干嘛呀？我得显示我有那个地位啊，我有车， 没必要， 啊， 没必要， 没必要。 那时候你直接从手机上 把你们家车调过来， 不，你就直接从手机上，比如说那时候可能有一大车库 啊， 什么车都有， 什么车都有， 收费标准不一样 哦， 对吧？比如说，哎，我想要一个劳斯 啊， 好，您这趟活500 哦， 我想要一个大众什么什么，好，您这趟活100 啊 啊，直接来了，来了以后就上车，一闭眼 不就打车吗？ 类似， 我现在打车也能这样， 也无人驾驶 哦， 挺好。你自己干嘛非养辆车呀？ 非养辆车 没有意义嘛？ 对对对， 而且到那个时候，车的高科技含量已经这么高了 啊， 我觉得对于家庭矛盾来说是个上升。 家庭矛为什么？ 真的，你比如说你自己家里车 啊， 你一上去睡了，哎， 啊， 我去哪儿哪儿？你老婆一看， 嗯， 哎，你今天去这是什么地儿 啊？ 怎么没告诉我呀？怎么回事？你这半夜了不回家呀？干嘛？ 不是我自己的车吗？怎么我老婆还能监控我的？ 就实时的， 整个轨迹都得看见，这以后肯定会提高的，是不是？以后不光有私房钱，还有私房车，有很多软件就隐匿你的轨迹，谁都查不着。说出去还冠冕堂皇的，我这是个人隐私，是不是？ 你这叫资源共享， 老婆能查着，没准别人也能用着。 哎呦呦呦， 是不是？ 哎呦呦呦， 这就危险了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烟台，一则超具氛围感出租车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这辆出租车呢，被装饰得特别的温馨，后排呢还提供了饮料啊、零食啊等等。据的哥呢介绍，说自己原本是做民宿的，这几年的行业啊不太景气，于是开启了出租车。为了方便乘客，特意准备免费的饮料、零食、纸巾、口罩等等，还有 K 歌设备。他表示自己很热爱这份工作，乘客呢坐自己的车吧，反而也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好多人真的是在工作当中，你就能看见人家是乐在其中。 当然当然， 对不对？ 你想，就是提到职业司机，当然职业司机非常的辛苦， 辛苦， 我觉得他们都不容易。我就记得以前，那都是几年前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忘了是哪个公司的了。第一，车里头特干净 哦， 隐隐的还有一股芳香味儿、 哦， 当然那种芳香并不是香水味儿 一看就是，洗涤的那个用品的那种味道，所以很清新。这个还不是关键，关键是那的哥 哦， 真的 也有一个隐隐的芳香，体香是吧？ 穿着非常入时 哦， 真的。就当然工作服， 咱的哥不都是工作服吗？ 工作服是统一的， 对对对。 但是人家呢？在工作服，因为工作服有的哈，你也不是不知道，有可能领子扣多解了点儿 衣服可能不合身儿 穿着有点懈怠呀、就那种，人家特合身， 特合身， 这是一个 特合身，说明不舒服， 而且 就得大点， 而且干净，而且干净。再其次，发型有点披肩发的意思， 披肩发， 男士啊，有点披肩发，但是人家 烫了 。同时还戴了一圆边礼帽 帅呀 我一看哟，小伙子三十郎当岁 啊， 特精神。 那你这个多给人点钱没有？ 别闹 这么香、这么入时、这么帅的司机给你服务，你还不多给一点？ 所以 打车20给60，是不是？别找我 那时候有刷微信可以做生意呢要有好的心态，还要有诚信，这个很重要。在大连，小女孩买水果，陌生大哥怀疑水果缺斤少两，随后呢去找商贩理论。商贩大姐一开始不承认，但自知理亏就连连道歉。重新过秤之后，两斤水果少半斤。 哎呀， 大哥愤愤不平，表示这忒黑了，做生意没这么做的，不能这么欺负小女孩。 对，现在真的是有一小撮不法商家， 是 确实还有那种咱们过去好多那个商家都爱立一块牌叫童叟无欺，现在不光是欺童叟，他那个欺的还比较多，欺的那个有的呀，我见过一个，原来我在传媒大学边上住的时候，我也去买菜了，买菜碰见一个一看就是刚毕业或者还没毕业的大学生，租房子了，租房子人也买菜做饭啊，买了，因为我对这个菜价其实也不是太敏感，但是因为我刚在他们家买了一板芹菜， 所以你大概有个概念， 当时这好多年前了，一板芹菜大概是2-3块钱，买了挺粗一颗，那个小姑娘过，因为我的还在边上那挑别的嘛，一小姑娘过去了，说我也想买点芹菜，人家说你要多少，我要不了多少，我就要一根儿吧，她就等于是掰我那一颗芹菜里头掰了那么两截儿，掰下来了，然后就说我就要这点儿，说我就自己我吃不了太多， 人那个大姐特会做生意，说哎你就要这么点儿，哎呀你这一般我们都没法卖，你这个你给5块钱吧。 嗯， 我心说什么就给5块，我说我这一颗2块， 嗯， 你这就给人5块。 嗯， 小姑娘还觉得挺便宜呢，一开始你要不说的话， 哎呦呦呦呦， 因为她没买过菜啊， 嗯， 她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 嗯， 她就觉得哎好像大姐笑呵呵的，还是那一副你占便宜的那样，说那给你吧，就这点钱， 嗯， 就给了吧。其实就等于是变相的欺负你，对不对？欺负你缺少生活经验，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好的一点。 哎， 那天我跟一个咱们的一个老先生聊天， 嗯， 老先生说他去菜场， 嗯， 没事就去跟人聊天， 嗯， 他说每一次啊，买东西必须让人饶个3毛2毛的。我说您也不缺钱，我说现在都微信支付，对不对？过去还说抹个零头， 嗯， 说现在都不抹，说15.8块你就给人15.8块。13.4块你就给人13.4块，对吧？就完了。他说不是这样，他说做生意啊，这是最基本的，抹零代表着以后你常来，对吧？这是大家互相的一个交情。说我也不差那3毛2毛的，但是他要不给我抹， 嗯， 我下次就不去他们家了。 嗯， 说明这人不会做生意， 真是， 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里头也有一点点这个心理博弈在里头。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您觉得您占便宜了，没准人家抓住你这个心理啊， 嗯， 人每次都多算1块钱， 嗯， 多算1块钱给你抹5毛， 嗯， 你还觉得你占便宜了， 是， 其实人家还多挣你5毛， 对对 对， 对 不 对？ 就看你这话怎么说。 记者呢在一家麻辣烫店看到，每一份菜品都需要加收0.3元的打包费，一份3个菜的麻辣烫打包费都是0.9元，一份6个菜的麻辣烫打包费就1.8块了。记者在一家烧烤店订餐的时候发现，就连无食物的辣度选择都要加2毛钱的打包费吧。记者还发现，即使是购买某些无需打包的商品，也一样给加了费了。 嗯，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隐形收费啊，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收的， 对， 怎么收的，对吧？就像这些，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嗯， 一单你多个2毛，多个1.8块， 嗯， 很少有人能发现， 是， 对不对？ 我对，所以啊，我就说呀，怪不得到有一些店里我去，比如说点了餐以后，就在那坐着等， 嗯， 嘿，就眼瞅着前台那儿，一会儿就听自动的说， 啊， 已替商家自动接单， 哦， 已替商家，然后小哥这这这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嚯，一包一包拿。你在那儿实体店点菜点半天他都不来， 哦， 人家关注的可能更多的全都是外卖， 那人家可能那边挣钱多呀， 对对吧， 对吧， 哎， 堂食就你一个人，是不是？人家先紧着外头。而且现在我那天还看一个报道，说现在这种所谓的方便餐包越来越多了， 嗯， 说你现在去一个实体店吃饭， 嗯， 很可能实体店厨房都没有，厨师都没有， 嗯， 他说但是也有好多菜， 嗯， 说全是方便的那种蔬菜包， 直接热完了， 来了以后 一 热，哎，直接就往米饭上一浇。所以你如果吃一个饭啊，你感觉好像还有点中间有点凉心儿，就说明可能是这种包。但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是它产品合格， 啊，对， 这也没问题。因为好多好多年前了，我去参加日本大使馆的一个那个推介会啊，他们每年各个大使馆都会办。日本大使馆在那得10几年前了，他们就解决这个上班族吃饭的这个问题啊，就从咱们青岛的一个厂家专门订这样的东西。 啊，嗯， 他们就当时我一看没有几个菜，里头有一个菜我现在还觉得挺好吃的， 嗯， 就是牛蒡丝， 嗯， 炒牛肉。 哎呦呦呦， 哎，他们日本人很喜欢吃牛蒡这个东西， 嗯， 咱们这边吃的少啊， 少少。 哎，人家那个牛蒡丝炒牛肉丝，他就现场给我演示嘛， 嗯， 就是拿了一个盆儿， 嗯， 倒点开水，稍微一热，热了大概1分钟，然后你撕开了以后浇在那个你自己蒸的米饭上什么的，哎，那个味道那个口感还真的挺不错。 嗯， 哎，你要是每天在家比如说不想做饭了，家里存一点这种品质好的这种，哎，也是一个挺好的，我觉得居家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 对 吧？起码比你每天回去再切菜炒菜，因为大家不是都有这个时间， 对， 如果你上班特别忙又对其实吃有点要求的话， 这个你不天天吃，每天偶尔变变花样吃，我觉得没问题， 挺好，挺好啊。说起点外卖啊，最近男子小林遇到了个麻烦，他发现自己啊，这叫外卖下不了单了，然后他就得看怎么回事儿啊。据他描述，前不久啊，他点了一份月饼，觉得有点发酸，于是就申请退款。从此之后啊，就被平台限制下单了。记者看了看，之前小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点了30单外卖，其中有10单发起了退款，并且呀，都退款成功了。退款理由包括肉夹馍的馅儿糊了，饮料里冰化了等等，反正平台这边就说了，好多商家都举报的。 哎，饮料里的冰化了，我觉得这真不叫事儿，你说是不是？因为你不是堂食啊，你如果说那个当时拿出来他给你就是半杯水，那你说他有问题，那你知道你点的外卖他就算再快他也得20分钟到你家吧，20分钟你这里头，你除非你说我不加冰，加冰他肯定会化，你自己坐那儿喝化不化？这是不是有点苛刻了，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品味要求，对吧？有点不该投诉的投诉，不该退款的退款。但是我觉得现在平台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退款太过方便，太过方便，对于我觉得诚信的人来说没问题啊，就是挺好的，服务体验感很好。比如你看，我老在一个生鲜的那家买东西，我就发现他们家退款就非常快，但是呢，我这人也不是说是占人别人便宜那种人，经常有的时候会出现啊，比如你买一盒桃，有一盒桃里头有一个，比如摔了或者什么，明显已经烂了，那种呢，我就会写，我说我就拍照片啊，当然不能瞎说，拍完照片以后，我说这一盒桃里边有一个烂了，然后人家的平台马上退您1/4钱，马上到账，也不跟你矫情，说你这是不是？我觉得对于诚信的人来说，这点非常好，但是也给了好多人钻这个空子，就是他在核查方面没有那么仔细，会不会就有一部分人，哎，比如说我明明收到这东西了，我填一个骑手忘拿上来了，我没收到，对吧？因为这他不可能进你家查去你收没收到这东西，或者说这东西明明挺好的，我说他已经品质有问题了，发霉了什么这些，造成其实默默地占了人家很多便宜，但我相信人肯定有算法。如果像这种，你接长不短就来一次，接长不短来一次，下次确实可能人就不让你下单了，是不是？ 也赖平台， 赖平台，为什么？ 对，平台可以两种方式。 嗯， 第一种方式，您别让这机器自动就接呀。 好， 你先看一眼，哎呦，王二麻子他又点餐了。不卖， 不卖， 对吧？你不能说，平台已为您自动接单，完了， 哦， 接了就单说，这是一种 啊。 另外一种，可以接， 可以接。 王二麻子点，我可以接呀。我认真一点， 认真一点， 对吧？ 啊， 比如说看肉夹馍酸没酸啊？ 啊， 看这个馅儿，哎，别糊了啊。 啊， 冰给它多加一点。 啊， 跟外卖骑手说，哎，先送他 啊， 快点啊。 啊。 那要求高一点， 你觉得就解决了？ 对呀、 我觉得只要是想挑你毛病的人，永远能挑出来。我还看这个朋友，他里头有一单，投诉什么？投诉必胜客的，好像是，说吃完以后不舒服，去医院了，拿着那个医院的那个诊断书啊，上面写的医生的诊断是饮食不规律，并无呕吐腹泻现象。哎，这种他也退了。你说这是不是就有点没事找事儿，对不对？你说人吃的有问题，你也没有食物中毒的现象。 我们对生活要求高， 饮食不规律也赖人家吗？ 哎呀，所以以后不要自动再接他的单了。 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直到退休。刘先生一直啊觉得愧对人家那个时候的这个夫妻俩啊。2015年，刘先生辗转，又终于把这个照片送到人家当初就是 这对杨父， 对对对，手里了。近日，64岁的杨先生呢前往青岛当面感谢，两个人又再续情谊。 哎，你就说这是在过去的那个特殊年代才会有的特殊的问题， 对对对， 对吧？那个时候不是说家家都有照相机， 是， 而且那个还得大家洗照片呢。 哎， 这说明连数码相机还没有， 没有， 是吧？数码相机最后我们原来也遇到过这种，就是一块出去玩，当时手机照相还差点意思，2000年。出的时候，那时候手机还一般，你用数码相机照完了以后，也是同行几个人，可能就是在那个客栈什么遇见的， 对对对， 大家留个 QQ 号，照完相以后，我回去导出来，发给你，留个邮箱就行了。那过去还得留地址，我记得因为这个，还有一段电视上还曝光过，有好多不法之徒在景点给人拍照，就有这种，是吧？我给你拍完照了以后，你写一个地址，交多少钱，我洗完了以后给你寄出去， 对， 好多是收完钱了以后这就没了， 对， 好多人说他那个照相机里就没胶卷，是不是？咔咔给你照完了以后，其实根本没有，因为好多人比如说来北京旅游，可能人家在新疆或者家在兰州，人也不能因为这20块钱照了一张照片， 再 再来一趟再找你。 是 是， 说有好多人就是当时钻这个空子，是吧？但是像人家这种没找到，心里觉得对不起人家，辗转这么多年还要把照片给人寄到了，这种人，我觉得无论是在生活中，在事业当中，人肯定会成功，对吧？ 对对对。不过一聊到这，我就想，那个时候就是自己要洗照片，这也是个手艺 哦。你自己会洗照片？ 邻居。 哦哦， 邻居 有暗房， 哎，人家暗房，其实所谓的暗房啊，就是那个时候 不开灯， 家家户都有一壁橱。 哦哦 啊，就在壁橱，那壁橱个1平米 哦， 对吧？就相当于， 现在跟一电话亭似的。 哎，对，1平米在里头，而且还不是灯，因为你想壁橱一般里头都是属于当衣柜呀、 啊、 储物的地儿 啊， 那你不可能说里头我安个灯 啊， 对吧？那专门弄暗房那么小的一地儿，人家里头就放一手电 啊， 然后在手电那上头蒙一层布 哦， 就那样就不让这个房子里的灯太亮 哦哦， 然后把那个手电挂在那个房顶 上， 哎对，然后在那儿洗 哦， 真的，尤其到了夏天，洗完了以后一身汗 哦，真的啊，因为里边太热了。 对呀、啊，壁橱里嘛 啊。但是那时候能在家里洗照片，你感觉非常厉害。 哎，手艺人， 对吧？ 手艺人， 要不你一般人你还得拿着照相馆去洗。 哎，手艺 人。然后照相馆他们好多，我后来也知道， 嗯， 照相馆也不洗 啊， 照相馆都是送到某一个地儿集中洗 啊，那 洗完以后再集中给他们送回来。 那当然，就跟电影似的， 嗯， 你看北太平庄那不是北影吗？ 嗯， 北影北太平庄北影的马路对面。那就是洗印厂 哦， 对呀、啊， 哦， 就相当于我那边好，的剪完了啊， 嗯， 这相当于原版的这个，哦、来给那边的开始洗，洗完了以后就把这拷贝分发给全国 哦，哎，现在的朋友们看这种胶片拷贝的机会都少了， 那当然， 这两天北影节，倒是有很多的影院呀、有这个胶片放映的环节， 是， 我是倒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带着比较年轻的朋友，像我和王维那肯定是看过这个胶片电影的了， 是， 比如说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啊什么的，可以去看一看， 是， 因为前两天。哎，有一个剧场说：“涛涛，你帮我录一个东西。”我说：“行，我录什么？”他说：“就是录一个听众提示。”这里头就写到几句话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场放映的是胶片，比如那天我看那场是放的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说因为胶片呀，相对的年头都比较久了，中间有可能出现断片的情况，演着演着演不了了，说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们的放映员手动的把这个 接上， 得接上，说这个可能会持续2到5分钟的时间，大家在这个时间也不要那个喧哗呀什么的，马上就能处理好，就这个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特殊的经历， 对 吧？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嘛，说以前拍电影的，就是无论是摄影师啊、导演啊、灯光，就所有的这一套人员，包括演员，那水平奇高 哦， 水平奇高，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胶片太贵了， 胶片没有那么多，就比如说，哎， 我现在要拍一个电影， 嗯， 好了，胶片啊， 嗯， 比如说， 嗯， 我就给你五盘， 嗯， 就给你五盘， 嗯， 你的出错率就在这五盘里 啊， 嗯嗯。你要说，哎呦，我刚拍一半，五盘用完了，嗯，不好意思，没了啊，嗯 哦， 那一气呵成， 对， 所以基本上，比如说每场，你说好了，咱们要拍这场戏啊， 嗯， 先让演员。比如说包括摄像走位， 啊， 然后就跟彩排似的 预演啊， 你来三遍 啊， 来完三遍以后行了，正式开拍， 啊， 走 啊， 一气呵成， 所以都是基本那时候都是一条过， 哎， 对吧？ 你不能出错， 那时候对于这个演员演技的容忍程度就比较低， 当然 是不是， 但相反你反而觉得哟，那时候那演员不错呀， 啊， 对吧？ 哎， 就算群众演员，你都觉得特到位。 对，因为那时候，因为像刚才王维说的，胶片比较珍贵， 是， 大家就格外珍惜这一次开拍， 哎， 这个机会， 就一下所有的情绪全在， 对，进入状态也快。 哎，是， 现在呢，都是数码 啊， 你感觉 且来了， 对吧？ 对， 演的这差点，拍吧，拍着一万条， 嗯， 总有一条能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客观上也让很多这个年轻人的演技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哎， 因为原来你就三次机会，是吧？你演不过就完了， 哎， 是不是没人用？这你演吧， 嗯， 演一万回，总有一遍千锤百炼，你能练好， 哎， 是不是？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到这儿。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感谢大家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